即係叫做係決定咗㗎喇。 但違反基本法㗎嘛，都要做佢㗎嘛。 即係所以點解你見到而家今日就有報道就話呢，阿林鄭呢就要求呢、這、一個袁國強就做多幾個月呢個律政司先啦，過渡埋先啦，因為佢而家佢暫時係好難揾到人，因為你揾一個律政司真係好 Q 大鑊，你即時要做嘅燙手山芋呢就係呢一個一地兩檢，所以而家佢揾嗰啲咩鄭若華又好啊，佢揾好多唔同，即係喺法律界即係嗰啲咩當當 貴婚嗰啲 都唔敢去做，就係因為你知道，喂一。一接任就要做呢单咁嘅嘢，系嘛？喂，好 Q 大镬喎！咁所以其实佢就喂苦苦哀求呢个袁国强。喂，阿老萧成日讲嗰句说话就叫喂死猪，即系死猪就唔怕滚水落啊嘛！ 唔系你谂翻转头，咪李鸿章嗰只咯，即系反正都签咗呢一个嘅马关条约啦，唔争就签埋辛丑咁解嘅啫嘛， 即系唔争在啦咁样样，咁就似乎佢肯制啦，系嘛？咁咁而家就應該要處理呢單嘢㗎。咁但係呢，咁今個月頭嘅時候呢，就本身就亦都有消息傳出，就係話呢當然啦，就呢一個你早兩個幾月之前就其實呢一個有線亦都係將佢嗰、那個即係高鐵啊，高鐵站嗰個設計圖嗰、那個圖則呢已經曝光咗。 其實曝光咗好耐。 曝光咗好耐㗎啦。 講緊係三個月前朱海迪做 live 嗰陣時呢係再詳細同大家重複一次。 而嗰份圖則係寫曬簡體字㗎嘛，亦都有好多即係大陸海關負責即係執勤嘅地方呢，就其實係喺大陸佢自己建嘅。係咪佢大陸方自建嘅。咁所以這個情況就好像這個梁振英呢就托這個周浩鼎做的事一樣，那個面那陣呢就其實是就是這個港鐵自己搞啦，個設計那些東西，那但是其實因為時間的關係，那大陸那邊呢就全部同你準備好了啦，其實甚至乎你個聯檢大樓裡面有埋什麼，有埋就是是不是拘押的一些房間， 拘留室那些， 拘留室的嘛，大佬 行政用的， 即是你有拘留室，其實你是會執法的，就等於就是說你基本法所講即是全國性法律不會是適用於香港，除了附件三這個條例裡面呢其實是違反了，很明顯就是而家今日阿胡漢清嗰個所講嘅嘢呢就係話地底嘅嘢好死嘅啫。喂咁但係我哋頭先講返即係呢個設計圖，喂你有大陸嘅海關佢執法嘅地方唔係地底嚟㗎，係二三樓嘅事嚟㗎。你講返個圖則，我如果睇返個圖則係二三樓嘅事嚟㗎，唔係地底嚟㗎喎。嗰個係更何況如果你話個地底是咁掘，地球系圆嘅。喂咁如果你系要掘到底嘅话，咁地 对面囉，美国嗰个掘到。 嗰个系美洲，就系唔系美国。 系美洲系。 咁我今日亦都查咗啦。你知唔知其实即系原来你掘到对面呢，咁即系嗰个呢就系阿根廷嚟嘅。 哦，阿根廷嚟嘅。 系啦。系啦。咁即系如果你喺呢一个呢 Google 里面呢就做一个叫做系咩叫Tunnel to other side of the earth 啊， 系 咁原来咧就你要掘咧12,754公里咧，之后你掘到出嚟嗰个地方，你超越呢个地心啦，你挨得过地心嗰种热啦，咁嗰个地方咧叫叫做薩爾塔，是這個阿根廷呢差不多跟這個玻利維亞接壤的一個省來的。 喂，人類掘過最深的那個窿講緊是12公里的，在瑞典在俄羅斯那 裡。所以你怎樣說呢，那個地下主權都不屬於中國的。那你首先你就應該你申請了這個阿根廷簽證先。咁就唔係話而家你海底隧道啊嗰啲就要，嘩你而家今日好多造圖㗎嘛，你過海底隧道都要帶張回鄉證㗎嘛，咁即係等於就阿長毛嗰啲唔可以過海嘅，係咪即係而家你叫做係嗰啲民主派未攞回鄉證嗰啲人士呢全部都唔可以過海嘅。 唔可以搭地鐵 嘅。係啦，唔可以搭地鐵嘅。咁好 Q 大鑊嘅呢個係。 因為有啲人仲要話呢，即係停車場如果起喺地底嘅話呢都唔可以用㗎，其實。 係啊。 唔係根據佢嗰個講法 ,ok, 我就算當成立啦，咁第二樓三樓係咩嚟㗎？ 因為你頭先講緊嗰一張圖蹟係喺佢喺二樓三樓嗰度進行呢一個機即係機壓犯人啊、執法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係啊，嗰、那個唔係地底嚟㗎，嗰、那個係即係因為而家你嗰個叫做係高鐵站啊，其實佢完工咗八成㗎啦嘛。咁根據就係嗰張咁嘅嘢㗎啦，係嘛？即係有線曝光嗰張咁嘅嘢㗎啦。咁而佢自己負責執法嘅地方咧，就唔係地底嚟嘅嚇。咁、啊、另外一樣問題咧，就係 唔係可能胡漢清暴露咗一樣嘢、啊，就係、是、成個高鐵站嗰個地底工程，甚至去到打桩啊、個地基啊都有問題嘅。如果唔係，點會由二三樓討論到去到呢一個嘅地底咧？ 嗯。 喂，亦即係話，喂，佢通車當日就係高鐵站冧之時喎，大家要小心啲喎，真係。 即係因為第二三樓嘅時候咧，通車嗰日就變咗地底。 係啦， 所以就會就可以執法啦。 係啦， 係。 嗯，咁所以呢個非常之恐怖啦。 唔係，佢呢個叫做泄露國家機密， 係嘛？唉，咁啊，即係咁但係其實而家月頭嘅時候咧，就其實原本就係話有個零一嗰邊有篇報道，就話傳出咧，就其實而家其實係有個即係大陸嗰方面，其實一直咧都係想沿用呢一個深圳灣嘅模式。咁啊，深圳灣模式咧，你記唔記得我哋舊年啊請呢個黐根上嚟嘅時候，我已經屌柒咗佢噶啦，已經係 challenge 咗佢噶啦。其實佢已經係咁，我哋講嗰樣嘢就係話咩嘛？喂，你深圳灣嗰個係大陸嘅領土嚟噶嘛？系嘛、嗯？即系喺深圳嘅，系深圳管辖噶嘛？咁深圳实行翻即系全国性法律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香港实行全国性法律，呢、這个违反基本法啊嘛？ 嗯， 系嘛？即系嗰个一地两检之所以违反基本法嘅问题，就在于呢一度嘛。 唔、嗯、咁你請 Tregen， 你當日請 Tregen 上嚟嘅原因就在於，喂 Tregen 佢本身都冇通過呢一冇份通過呢一個高鐵噶嘛， 佢都係學舌嘅啫，係 啊， 即係等於呢一個共產黨已經統一意志，就叫佢鹦鹉學舌講翻出嚟咁解嘅啫，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講翻嗰個即係零一嗰篇報道啦，咁佢就話其實係有個講法就係其實都係用翻香港嘅海關嚇，用翻香港嘅。即係叫入境處職員係嘛？但然之後咧就要 train 佢哋，就要佢哋執行，即係代行呢一個全國性法律咯，係嘛？即係佢要去咁樣做咯。但依然都係個問題，都係即係你就算你雖然你嗰個基本法嘅問題唔在於邊個人去執法啊，而係在於你究竟係唔喺香港實行呢個大陸嘅法律。如果有埋拘留室嘅話，即係你係會拘捕香港人。即是话呢以后即是昨日有一单嘢或者前日有一单嘢就叫成大生是吧走私嗰17支仿真枪如果拉到嘅话呢咁就係、是、即係 已经轻判咗七年啦讲 嘅。已经轻判咗如果以后要做嘅话呢就係、是、香港嘅入境处职员或者海关就係、是、会拉呢一个成大生就帮大陆去交人就交俾大陆嘅執法機關係咪咁樣啊？喂，呢一個法律嘅問題係要釐清嘅、哦，而你而家全部唔講，就諗住就黑箱作業，然之後就大石砸死蟹。 係啊，即係拉咗個人，到底喺香港判定喺大陸判？ 唔係最簡單， 最緊要。 咪最簡單一樣嘢啊！喂，講翻頭先個成大新大仿真槍嗰個實例。喂，你睇，如果你睇翻即係對槍械有少少認識嘅話，你係會見到大陸對於真槍嘅嗰個招耳係比起香港係更加 strict 噶嘛。咁、嗯、以後你公安走落嚟，因為呢一個名目拉你嗰陣時，究竟係按大陸嘅 standard 定係按香港 standard 就去拉你咧？ 如果大陸嘅 standard 咧，就叫做係1.8 招已經拉得噶啦。 係啦， 係啦，當你真武器噶啦，當你真槍噶啦。咁如果在香港的 standard 你有兩招而已嘛， 是啊， 是吧，所以那件事已經是很明顯的了，那你叫香港的海關做這件事，那就是唉，就是那個叫一體化的問題啦。不過其實高鐵的問題不只是單單說那個剛才我們說那個基本法的問題啦，那還有一單更大鑊一點的，我們回來再說，就是說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h。